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啊，大家又到星期二晚嘅呢个夺命捞松啦。今晚咧就得我哋两件喎。 徐少话咩事啊？ 咁啊，取白希塔就即刻减咗一半啦。咁啊，希望阿土白希塔就增加翻。 好。 咁你嘅希塔應該多過佢嘅，咁即係今晚嘅收視率應該會上升。咁啊，取伯要照顧兩個細佬，咁就身體有欠維和，身體維和咁咧就要翻屋企睇住細佬啊。咁啊，特別係呢兩日，特別係今晚咧，就氣温會跌到好似10度左右。咁大家咧就即係著多件衫啊，夜晚出街嘅話，聽朝都會好凍嘅。你都流鼻水咁好啫，係咪？索下索下， 索下索下啦。 嗱咁啊，大家唔好欺凌你啊！嗱，流鼻水就身體唔係咁好。 咗噶咯，你唔欺凌我，可能我唔開心。 有陣 M 味啊， 係啊，有陣 M 味喎。 M 男啊，咁啊嗱，今日咧就嗱證明啊，土伯希塔唔夠多啊，而家一開波得六百幾人睇緊啦，其實。正常你都話你嘅希塔有一千噶嘛？ 有冇咁多啊？ 上次你講嘅。 你噏嘅啫，嗰一千個數目。 唔係咯，有你喺度，我哋起碼墊底有一千人噶嘛，咁樣。咁啊，有監聽啊、剪接啊、部隊啊，咁都唔少噶，加埋埋。 咁多選舉啊嘛。 啊？ 即係唔係一個好 critical 嘅 moment？ 咁你聽嚟冇乜特大意義嘛？ 咁唔係喎，而家選舉過咗，但係國家陷入危難噃。 咁啊係。 所以我覺得監聽嘅就由你嗰啲嘅土伯希塔就變咗共產黨五號啦，我覺得。 係嘛？ 多咗好多簡體字留言啊！你問阿 Lens 就知啊。block 都 block 唔切啊！真係，琴日我講呢個中共嘅情報機構同埋海外嘅滲透啦，即係 block 都 block 唔切啊！真係，咁就 你最中意講呢個鬼故啊！你條友啊，真係。 琴日嗰個題目就叫鬼故，嗱有原因嘅真係，呢個係上集，今日講埋下集。 好，我聽下你急話先。 嗱，首先講翻嗱，今日就必然要講下林鄭月娥出嚟回應啊，慢慢周。 嗯， 點解有三個特區護照，四個中國護照？咁中國護照有幾多個？唔好理佢啦。咁佢話特區護照咧，就任何時間咧都係得一個有效嘅啫。咁呢個阿媽係女人，咁啊仲要咩咧？又係串嘴啊出嚟講，就係話本來咧我都今次係破例，即、就、係、是、我都唔會回應呢個個別事件嘅啦。 即係過往就話唔評論個案。 咁你嗰啲馬海入唔到境啊，所謂入境嘅嘢，佢話佢唔評論噶嘛。 嗯。 嗰啲Benedict Rogers 入唔到境啊，佢全部唔評論噶嘛咁。好啦，點解突然間呢個慢慢周個護照會有評論呢？咁樣個原因呢就係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呢美國正式去香港施壓。 嗯， 當中啊， 其中一個手段， 其中一樣嘢，咁一陣間我哋再講有啲咩施壓手段。咁呢個護照呢，你知香港護照喺國際社會免簽嘅數目係比中國護照係多好多㗎嘛， 好似170多-180， 係啦，即係前列嘅特區護照啊。咁啊，慘啦！而家前列腺腫瘤啊， 係 喺前列嘅護照裏面有腫瘤啊？點解咧？就係因為慢慢周就揭發咗咧，佢有三個特區護照啦。林鄭呢個講法咧，只係我哋叫做 categorical 咁樣咧去回應嘅啫，即係話按一個一般嘅情況嗱，佢唔係講緊慢慢周得一個護照啊，佢話任何時間都係得一個有效嘅護照，呢個就係個政策，一定唔會錯嘅。 嗯， 個問題就係究竟慢慢周是不是迴避了個利用的政策有漏洞，甚至是刻意給個窿他有位走呢？這樣 那 我最近呢今年就有這個這樣的經驗，就可以證明初時呢我都覺得喂有什麼理由一個人會拿三個 passport 的，除非一是就是你報失了， 是 一是呢到期就是你吸到滿債，這個對慢慢周嚟講亦都唔出奇，因為我見到佢去嘅周遊列國嘅地方咧，亦都好頻密。 啊，唔係，如果我嗰個吸到滿曬去換咧，佢剪咗我隻角嘅喎。 OK， 嗱，咁點解我 佢俾翻你，但係剪咗隻角？ 我有個個人經驗咧，就因為我咧就今年年頭咧就知道個特區護照差唔多到期，本來我諗住就唔申請嘅啦，因為我之前咧年底就揾咗本 BNO， 嗯， 咁吸埋呢我去美國嘅簽證，咁冇理由揸住咁多本護照托咩，對我哋嚟講係咪，即係有一本即係世界通行就得啦，同埋我都唔會去特區政府即係in addition 或者 extra 去嗰啲地方嘅嗰啲非洲國家，我哋有幾可去啫，係咪，咁所以我諗住初時就諗住唔要㗎啦，後屘諗下算啦，即係俾個面啦，即係嗰本護照又核突係咪，咁去申請，咁點知原來呢我戇居居就抌咗嗰本嘢，因為我見差唔多呢係接近半年啦，咁嗰陣時候用咗兩三個月 BLO 上唔到機㗎啦，如果你半年即 係係啦，咁我諗住係抌鬼咗佢啦，喺度執屋嘅時候，因為我最鍾意抌嘢嘅，咁點知原來呢就抌咗嗰本呢就係、是、最 latest 嗰本， 喔 咁就出事啦， 未到期嘅， 咁呢我大概好似係三月到呢去入境處 就攞新 passport 啦， 咁新 passport 喺我面前㗎，佢叫我 check 緊，咁我以為呢 攞返舊嘅俾佢， 俾前嗰本佢，其實我唔俾前嗰本我都唔知道，原來呢我係抌咗呢係 中間 最 latest 嗰本嘅，咁佢就話佢好禮貌嘅，嗰、那個佢搵個高級嚟呢、就話唔好意思，你唔係好趕住用 嘅，佢知道你係呢個社民連嘅成員，跟住衝擊警署㗎嘛， 咁佢話 冇禮貌嘅話 你唔係好趕住用嘅，咁但係我哋你要等多幾個月， 咁、 我覺得 reasonable 嘅，喺我的角度，即係你冇理由強人所難嘅、因為確實你 即係你要等你唔見咗嗰本 expire 咗。 我覺得嗱，一後屘我尋日再 check 我個護照，因為我有記錄嘅。咁原來我係10月24號到期，即係今年。 咁即係佢要等到呢本10月24號 expire。 咁但係到而家12月，你入境處都仲未通知我。 我哋攞完呢個 moment， 可能聽日就通知你㗎啦。 喂，大佬你要通知 我。可能我係聽眾嚟 嘅。喂，如果我冇 BNO 嘅時候，咁我點樣出國呢？ 冇㗎啦，呢啲叫做社會信用低落啊，就限制你嘅呢個出境啊。 咪同埋我例如我老婆都試過，因為佢成日飛㗎嘛，咁佢都吸個滿，佢都換㗎，咁但係佢剪角㗎嘛。嗱，我前嗰本呢我就發覺我冇剪角嘅，因為點解呢，我就有個美國簽證喺度，咁佢唔可以剪咗個角，佢因為佢都唔需要，因為美國政府都講明㗎，你可以用hold 住兩本， 你要帶啦。咁我好多人誤會咗，我試過，因為我試過 exactly 就係咁。我舊嗰個十年嘅美國簽證就黐咗喺嗰本咧，就已經 舊嗰本 過期嘅啦，係啦。咁咧就，但係我喺加拿大落美國過境嗰陣時咧，我係兩本 present 俾佢嘅，因為佢舊嗰本佢就要睇個簽證，但係佢登記入境嘅咧嗰個 passport 係用新嗰個 number 嘅。佢唔會用翻舊嗰個嘅。 嗱，我之前 個 visa 就係舊嗰個嘅。 我之前 exactly 就係咁啊，揸住兩本即係、藍色嘅特區護照咧，就去美國嘅。因為一本咧就係我有美國簽證，但係已經係個護照過 期。個護照過期失效㗎啦，已經。 咁另外一本咧就係我 個 visa 仲有效。 係啦，個 visa 仲有效嘅。咁所以後屘我咪係，不如我 consolidate 咗佢，搞曬呢個 BNO 算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喂。林鄭冇講錯喎 ，in general 佢嘅 policy 係咁喎， 但係佢 只對我就係咁啦， 就誤導公眾啦。我覺得點解呢，就係、今日喺加拿大法院提供慢慢州個特區護照嗰個呈堂個細章裏面個有效嗰個證件 number 咧，就竟然係咧 KJ020 咁後面唔讀啦，我嗱佢有三個護照，佢三個護照分別就係 KJ020、KJ047 同埋 KJ040。好啦 ,040, 最舊嗰個就 number 最細啦、okay, 應該係 ,047,04,020 就最舊嘅。 啱啦。 應該係 020 expire 咗呢就先至到 040。 啱。 然後040 expire 咗呢佢實際上應該用嘅係 047。 啱啦。 係咪 嗯。 好啦佢而家調返轉喎佢而家用緊嘅係最舊嗰、那個。咁即係話佢揸住嗰三本裏面最舊嗰、那個如果未做係用緊嘅咁之後嗰兩個即係仍然有效啦。咁佢即係三本用緊囉。呢個我嘅理解嚟一般常理嘅推測就係咁啦。既然 KJ020 都用緊嘅。 唔係咁嗱入境處就要解釋個問題啦。嗱如果用我 嗱呢個好大漏洞啊如果係咁。 你用我嘅 case 同佢去比較。你死都唔起俾一本我嘛直至到我 expire 到今日啦大佬12月啦我用12月24號過期㗎你死都唔肯俾一本我嘛。我就冇，我唔緊要啦，佢有 PNO 頂住咁樣。喂，咁佢 你好明顯係政治迫害啦，我覺得如果係咁就 頭嗰兩本究竟係乜嘢原因你要係更新先？ 佢老公有講嘅，其實就係話佢婚後改名，我覺得佢係用改名嘅理由咧。 佢幾時結婚啊？佢好似零 喺香港，好似2007年結婚嘅香港。 咁你嗰本嘢好似係10年嘅噃。 嗱，佢老公就話佢因為佢改個名。 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係呢，佢用第二個名去申請個特區護照。 咁點解你唔收返佢舊嗰本呢？ 如果係咁就一個漏洞啦，我覺得你是但認一樣，一係你就刻意發咗三本護照俾佢，因為佢係國家安全部嘅人員或者軍方背景，所以有一個特殊嘅安排，呢個可能係㗎，唔係鬼故嚟㗎，有可能係㗎。如果根據郭文貴琴日嘅講法呢，佢直情話呢個慢慢州呢係有軍方行政號碼㗎，有軍牌㗎，直情係有國安牌同軍牌嘅，唔係淨係幾個高級企管人員咁簡單嘅。咁樣嘅話呢，入境處俾幾個護照佢，即係我哋睇嗰啲咩 Jason Bourne 啊 ,Mission Impossible, 即係啊 Tom Cruise 呢，每次出發之前咪打開櫃桶嘅，打開櫃桶咪有十幾本護照仍然喺度鉗嘅，睇下今次個 咁佢又戇居喎，佢 睇下今次行動，今次行動去烏拉圭咁樣， 就揸烏拉圭護照， 咁就揸台灣護照啦，點知去到入唔到境，啱啱取消咗啊，免簽安排。 唔係，但係我覺得當中仲有一個漏洞嘅，就係我哋理論上咧，護照咧係一本接一本嘅嘛。係咪？即係包括啲日子應該係即係相隔係近乎十年嘅。 同埋佢發出嚟俾你咧，唔可能重疊個情況去到咧係超過一年嘅。 冇錯。 嗱，你諗下，佢而家新嗰本唔發俾你，點解？只有一個原因，因為你聲稱遺失咗嗰本未 expire。所以佢一定係要等嗰本喺個 record 裏面啊。 啱啊。 佢一撳你個掣。Andrew Toh 已經知㗎啦嘛，可能入境處都係 Andrew Toh hater 嚟㗎嘛，咁所以一撳出曬嚟啦，咁出曬之後佢咪話囉，唔係喎，你聲稱唔見咗本護照係10月25號先到期㗎喎，所以佢就由嗰日先至開始 process 你新嗰本護照，然後夠鐘落咪俾你囉。所以嗱，我覺得佢內部係一套政策，我唔理你手頭上 keep 住邊本都好，而家好明顯特區護照出現咗一個好大嘅漏洞。好大嘅漏洞就係我唔理呢個慢慢州用改名好乜嘢方法都好，佢同時係擁有三本，最少係兩本有效嘅特區護照，KJ040 同 KJ020。嗱，究竟冇理由 KJ 最大 number 嗰個 KJ047 點解唔用咧？ 係冇效噶嘛，因為嗰本係最新嘅，其實係，所以我話佢三本都係有效嘅。呢個就係我 因為嗱對其 推理， 你個推理係接近perfect 噶啦，因為點解咧？正常嚟講，如果你話一本替一本嘅話，020同埋040咧， 用020到期先至發040， 040 到期先發047。 20同40嗰兩本咧，其實已經係失效噶啦。你如果唔係，你點會發047俾佢啫？ 同埋好簡單，040同047嘅距離咁細個 number， 奇怪喎， 係嘛？ 喂，同埋一樣嘢就係， 即係話另外就係佢出蠱惑咩咧？佢自己走去報失040。就去申請攞047，好啦，但係即使係咁都好，你佢一報失咗，然後先獲發047，入境處就會即時報失咗之後就註銷咗佢040㗎啦。 但係加拿大又好，美國唔知㗎嘛， 佢冇通報咗佢， 佢唔會通報其他國家話喂，劉世良，你入境嘅時候究竟係047定係040先？佢唔會㗎嘛，佢咪睇住你嗰本嘢咯，仍然有效㗎，可能唔同名添。學你話齋， 佢老公解釋咗。佢有三個名字，一個就係咧，就咁直譯嘅叫做Meng Wan Chow 國語拼音，一個叫做 Kathy Meng， 一個叫做 Sabrina Meng。 哦，咁有古惑啦。 三個名 字，一定有古惑嘅。 咁嗱，我都話啦，我哋睇得美帝嘅荷里活嘅間諜片太多啊，每一次嗰啲007啊。Tom Cruise 出動呢 就俾本新護照 一定俾本新護照佢㗎嘛。第二就係改好多個名㗎嘛 ,Tom Cruise Mission Impossible 佢都有好多個名㗎嘛。咁所以呢個慢慢州就我覺得真係 Mission Impossible 嘅嗰啲人嚟㗎。人第一名多幾個化名。第二係咩呢就係嗰個嘅 passport 多。但係最好笑係咩呢最好笑就係佢用嚟規避美國制裁伊朗嗰個監察嗰啲行為呢就仲比阿國產007比阿南西仲低喎， 咁渣啊！ 嗱，嗰間而家喺嗰個嘅美國檢控官提交嘅資料裏面咧，就話佢係利用香港一間公司叫做 Sky Contact 去從事對伊朗嘅出口嘛。咁啊，香港嘅報紙走去一查，就查到呢個 Sky Contact 嗰個嘅裏面嗰啲大部分嘅嘢咧，都係同呢個華為咧重複嘅。 佢真係戇居， 包括所用嘅律師又重複啊！嗰啲註冊地址啊等等啊 ，Comset 啊， 係啊，基本上，喂，一周刊都已經可以踢爆佢㗎啦，其實。 我哋日日咧，因為我哋會計師由日都做好多呢啲 case。 Comset 出嚟啊！ 最近啊， 唔敢做嘅，因為已經改咗法例，就係話要將嗰、那個做DD 啊嘛，我哋都要幫手做 due diligence 嚇，同埋就要搞好多即係了解你個客人嘅身份證啊，或者係護照嗰啲 copies 啊，要全部攞。嗱、以前我哋可以點做咧？尤其是佢嗰間SkyContact 咧，第一冇理由戇居到點咧，你一定係隱身咗嗰個所謂嘅董事，即係話劉世良間公司本來係你嘅。咁咧你就叫我嚟幫手你頂一個雞頭， 由間會計師去 hold 咯。 咁我哋簽咗份咧叫Declaration of Trust， 即係你信託咗啲股份咧係暫時俾我，我隨時可以收翻嘅你嚇咁樣。第二一定係用呢個代理董事嘅，你唔會現身嘅。 點解？點解？嗱，我真係唔明白，其實點解呢個大陸婆咁柒嘅咧？頭先你講嗰啲手法 好易嘅啫。 喂，任何一個香港正常嘅人開空殼公司都識㗎啦，已經係。 是正常都識的， 是啊， 因為點解你甚至乎有些客人要求高到是點呢？那份嘢因為 Declaration of Trust 只是他有和我有一個 copy 嘅啫嘛，冇人知道的，是 public record 都 聽到。同埋 Comset 咪你間公司咯 ，Comset 咧就俾我哋嗰啲律師樓或者會計師樓做咗佢， 係啊， 註冊地址亦都係咁， 註冊地址咪個律師樓咯， 同埋都唔需要同華為個名咁近嘅，你 A B C C D E 咁開十間出嚟有乜所謂啫？你都係諗住做呢個洗黑錢啫嘛，係咪？ 唔係，所以我就話係咪去到有恃無恐嘅地步咧？我覺得， 我覺得係低智咯。第一就係、 嗱，喂，低智啫。咁你有專業人士教你㗎，你是但揾個咁嘅類似陳茂波律師樓嘅粉腸會計師，陳茂波會計師樓嘅，佢都會教你㗎。咁呢中方呢啲咁多呢啲建制派裏面咁多會計師，喂，打個電話都搞掂啊！真 係。如果再做盡一樣嘢就係咧，甚至乎銀行户口你都係我幫你 hold， 有咩 transactions 我幫你搞。唔係點解我揸住嗰個保安編碼就得㗎啦？你完全可以喺背後隱曬身。 唔係最好笑係咩咧？嗱，成件事係好荒誕嘅。我今日再做節目之前，我再重組翻呢個案情。咁啊，2013年就係 Reuters exclusive 踢爆華為利用 SkyContact 去伊朗出口 HP 嘅電腦，呢啲係屬於所謂禁運制裁裏面嘅名單裏面嘅嘢。好啦，報道出咗之後咧。咁佢否認喎，佢就話呢個 SkyContact 呢其實就唔係華為嘅子公司嚟嘅，只不過係伊朗嘅當地華為嘅 business partner， 咁就回應呢個華為，咁我就以為件事係呆單咗啦，咁我諗佢都以為呆單咗。嗱，最近點解美國佬撩返出嚟呢？應該就係 HSBC 同埋渣打，你知渣匯豐因為洗黑錢嘅問題已經俾美國政府重 罰到阿媽都唔認得， 罰到阿媽都唔認得。我揸住嗰啲股票而家都六啊幾蚊嘅，好似仲係 六啊三嘅都。 大佬由九啊幾一路碌到而家，係咪仲慘過阿清姐啊我？咁但係咧，今次咧就因為佢再唔想再匯豐再賴呢啲咁樣嘅， 佢自己做咗 Whistle Blower 咯。 佢唔係，佢就 請咗雞 咯。原來美國有一啲公司咧，就係專係入嚟幫你。叫做呢啲 consultant 嘅公司咧，係睇住 做 compliance 啊 ，compliance 嘅，咁就專係睇咩咧？一啲嘅不尋常嘅資金嘅動向，嗰啲賬户啊，其實係呢間 consultant 嘅公司發現由佢哋通知 FBI 噶， 我覺得似咯， 係啊， 喂，因為第一咧，嗱佢昂居在咧，佢開波嘅時候咧，根本係肆無忌憚嘅，即係華為又做股東，阿萬萬洲又做董事，咁喂，真係昂居到 喂，你一查已經知道萬萬洲又係 SkyContact 嘅。這個董事又是華為的公主，即是你黑無常白無常，你的腳穿曬崩的，真的 喂，跟住喂，為什麼你說他的國產007呢？就是喂大佬，你開都開中銀的戶口啦， 是 為什麼？正如我哋 compliance 沒問題， 即是 你問我，我死都不會開個中銀戶口，就這解啦，我怎麼會給我的 transactions 你中銀知道我的啫？喂，同埋老實說，最清楚究竟有沒有洗黑錢的，其實都不是咩政府係喺個銀行户口裏面嘛。 但而家我覺得呢 ,Hong Kong Bank 呢就 watch hand 啦。Hong Kong Bank 出嚟回應呢就係話呢佢哋唔係 FBI 調查嘅對象。咁好啦，即係話督灰嗰個 Hong Kong Bank 啦，我當。 佢協助調查。 嗰個 compliance 嗰間 consulting 嘅公司就 report 俾 Hong Kong Bank 亞頭， Hong Kong Bank 亞頭批准佢報警報 FBI。而家其中一個話佢相俄騙啊。俄騙係咩呢？就係2013年 Reuters 嘅報導出咗之後，佢自己親自喺呢啲幾個嘅銀行面前做咗個 presentation， 一個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就講佢華為同呢個 SkyContact 係冇關嘅。呢一個係證據嚟嘅， 然後現在發覺一路是用這間公司來做一個的跟伊朗的一個的 transaction 的資金。 喂，其實呢 那就是你問我又是真的 笑到碌地的，你當日這樣去否認，你不知道其實有一樣東西給幾百元就做得到的金search的東西嗎？城寨都做得到啦，如果是這樣。 不是，我不用做的，因為為什麼那時候報紙已經報緊 了。不是咯，那難道城寨就有能力去掹低整個華為了？你想想做嘢係水墮墮到咁嘅地步㗎喎。你難以想像嘅話，呢個咩中國十強企業啊 ,2025 挑戰美國嘅科技龍頭企業，點解一走出呢個科技領域以外就係一個豬魚嚟嘅呢？你唔好講佢啲護照亂晒龍先啦。 唔係，我頭先 你淨係呢單 case 都笑死你，真係。 頭先我諗起一個例子，許仕仁嗰單 case 呢，佢都係轉好多下呢，由海外公司又成呢先轉過許仕仁嘅戶口度㗎嘛。 嗱，中興都醒啲，中興嗰份俾 FBI 卡到嗰份叫做規避美國喺美國監控底下如何與伊朗做生意手冊，淨係編一本咁嘅手冊都好柒㗎，我覺得。即係話如何打劫馬會咁，我哋兩條友然後呢 寫本 manual， 寫本 manual， 跟住個 manual 裏面仲話啊，嗰陣時呢阿 Lens 呢打劫 Hong Kong Bank 就咁咁咁。不過代號呢我哋用 Arrow 代替阿 Lens 咁樣。 不過 Lens 呢就有犯咗幾個 有提 病咁樣。 佢個手冊裏面有提華為㗎。係 咩 ?F7 叫做代號叫做。即係笑到你碌喺度 ,FBI 卡咗呢本嘢之後呢佢就幾個嘅香港空殼公司孟加拉空殼公司咁樣轉幾轉先至去伊朗嘅。就冇華為呢個孟公主呢就咁慳錢㗎，我諗真係。費事整多幾間呢啲空殼公司喺孟加拉呀、巴基斯坦呀咁樣，全部都係開支嚟㗎嘛。我諗由佢好似由打字員做起㗎。 由接電話。 接電話係啦，啱啦。 接待員。 接待員做起嗰啲人呢一定呢係一個先斗領都及到實嘅。所以就不如屌自己做埋呢個 Skycom Tech 啦，唔使搵 Keeper 啦，又出一份 Keeper 費，係咪先。咁就跟住有人話喂不如好似中興咁啦，喺孟加拉整一間啦，唔使啦。又要搵孟加拉啲會計師行又要畀一筆。打就咁搞定啊，唔使驚，後面有阿爺照住咪得囉。我相信就係咁㗎咋，其實當美國佬唔同你理真嗰陣時候，咪好似何志平咁囉。 咁其實我事後諗呢就係、是、覺得何志平好慘。 喂，你睇今日王毅所講，我鄧阿何志平心噏，身為香港人我都感到好憤慨。點解呢？呢個中國嘅呢個國務委員呢個楊潔篪同王毅就係呢個所謂知美派嘅代表，對美國最認識嘅。王毅就話呢，中國公民啊喺世界上面佢哋嘅人權係要受到尊重啊，而不能夠有霸凌嘅行為咁樣㗎嘛。咁我想問下， 講完之後醜唔醜㗎啦，就係自己下大佬。 我唔係啊，我覺得第一就呢條友係亂 Q 咁噏啦，我當佢。但係咁啊，你置人於何志平於境地呢？係咩境地？ 係囉，呢個第二樣啦。 大佬佢喺聯邦監獄向黑人教英文同埋宣傳一帶一路，即係等於當年蘇武牧羊含辛茹苦，你國家一句說話都唔幫佢出聲。 所以呢 你孟晚舟就一路由呢個華春瑩、陸行一路到而家王毅。 所以我諗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初時都覺得好奇怪。你拉孟晚舟之後，喂，老共係即時撲出嚟， 係 即時撲出嚟。喂，我從來喺我可能我孤陋寡聞啦，我記憶裏面喂，其實係冇乜中國公民喺外面出事嘅時候，你敢飛撲出嚟幫佢 defend 嘅喎。 我講幾單 case 好笑嘅， 即係除非佢有國家任務。 嗱，嗰幾單 case 咧， 係 大陸佬都唔出聲嘅。 係 有一單就係今年七月呢、這個蘋果自 Apple 嘅自動汽車部門。有一個大陸仔的研究員翻完大陸之後呢就翻嚟辭職，就話要去一個大陸嘅叫小鵬汽車，可能係生產電動車啦，咁樣就去嗰度做。咁臨離開蘋果之前飛之前被 FBI 拘捕，喺佢嘅身上面搜出大量呢個蘋果自動汽車嘅電腦版嘅資料圖，即係話佢帶埋嗰啲資料 商業機密 翻去，可能係千人計劃裏面嘅被共產黨 recruit 嘅。在美國科研重要科研部門和中國重點發展部門裏面的人，那就立刻踏了啦。你留意一下，我不說我想沒人知道這件事。 我不知道。 是啊，是完全不出聲。 不出聲。 是不是最好笑的是什麼？這個小鵬汽車發了一個通告，就說我們全力協助美國政府去追緝這些這樣的商業間諜這樣。真的挺好笑的。好啦，跟著我再查到一單同時發生在加拿大，亦都是呢引渡咗去美國受審，一個喺列治文區嘅中國商人叫蘇斌，喺2013年、2014年一路開始咧協助兩個解放軍嘅黑客去竊取美國國防部供應商 關於呢個 C-17 超級運輸機 F-35 戰機嘅設計數據。 嗯， 好啦，喺列治文市俾加拿大警方拘捕，然後最終自己自愿引渡去美國受審。 嗯，打都費事打。 審咗噶啦，而家喺Cincinnati嗰個嘅法院打都費事打。總之話判五年，下面我一定去坐。 OK， 好啦， 爆曬料出嚟啦，可能亦都 中共聲都唔敢聲啊。 嗯， 有冇講過一句說話啊？華春瑩陸行， 唔係，所以我覺得今次係非比尋常嘅，即係證明佢係 咁，即係話呢個係好重要嘅商業間諜咯。 係啦，甚至乎係大佬嚟㗎啦，係咪？即係 CIA 嘅頭咁滯啊！即係如果喺民間嘅講， 即係你而家捉咗我商業間諜嘅阿頭。 係啊， 咁你頭先嗰幾件蛋散同阿何志平就真係喊得一句一句喎，真係。即係話做間諜要做到最高級， 唔係我覺得有一個原因嘅，佢唔係即係有 dilemma， 就係我其實得一個抉擇，就一定要挺呢個慢慢收嘅，因為點解咧？就係佢驚如果好似其他友咁咧，佢真係爆嗰啲嘢咧，係一件好大鑊嘅事咯。唯一個可能性就係咁啫嘛。 咁又唔係嘅噃，你問我何志平，我當時我都講啊，何志平咁樣入咗聯邦監獄。哇！大佬，左邊一個呢個 Latino Brothers 嘅呢個 Puerto Rico 嘅黑幫，右邊一個呢個黑人嘅呢個 Bronx 區嘅黑幫大佬，兩個夾住佢，乜都熬曬出嚟啦。 但係因為佢老婆同個仔係俾人夾咗翻大陸嘛，何志平 唔係老婆個仔，當盧長安因為傷風而喺馬來醫 院 過身，你何志平乜嘢都唔敢講，我話俾你聽。 喂，仲有你 只有坐埋佢出翻嚟，唔再翻香港。 即系我一路有個懷疑啊，何志平就係、是，喂，你老婆點解同埋帶埋個仔，而家唔喺香港？喂，香港係相對安全，相對一下，相對安全啲噶嘛？點解翻咗大陸嘅咧？所以佢第一老共嘅選擇就係、是，我使乜驚你啫？你唔敢爆噶？喂，甚至乎同個律師已經係透過律師講咗俾佢聽，你唔好亂咁噏嘢。 你知唔知道當時曾經發生過一單嘢，又係鬼故嚟嘅，真鬼故嚟嘅呢個。就是美國破獲了中共插在 CIA 裏面最深的深厚，叫做金毛台。 嗯， 一個間諜由60年代、50年代由香港去美國之後，一路長期是美國負責亞洲區的 CIA 的情 況。啊，這個我聽過，這個 金毛台。 嗯， 好啦，破獲了之後拉了他，他一路希望中國交換間諜，這樣呢就釋放他。誰知李兆星當時的發言人就說這個人我們不認 識， 亦都跟我們無關，美方怎樣處理他們的事。 嗯， 好啦，跟住諗住鄧小平訪美之前就去傾點數，點知唔傾啦，結果係一個當地華文報將個老細去探佢喺拘留所，探完佢之後呢、這個人用膠袋加 鞋帶 綁住自己條頸喺拘留所裏面自殺。金毛台事件大家即刻 Google 下你就知。 嗯，我有啲印象呢、這個。 我有啲印象㗎，收尾我昨天做節目我再 search 回金毛台整個 case、我就是說很恐怖的，真的他要 disown 你那一下可以是做到很絕的， 是做到很盡和很絕的，所以我就說肥平不出回來好過出， 是啊， 坦白說好了，到這個慢慢州他現在就因為他仍然拘留在加拿大，因為 Justin Trudeau 是親華的、所以呢還希望想著用外交壓力令加拿大放人，不是令美國、因為加拿大一放人美國呢就好難再啦，因為佢一飛咗返大陸。咁嘅話呢，佢咁多個 passport, 返香港又得，返大陸又得。咁樣嘅話呢，美國要再引渡呢，如果佢返香港呢，到時呢林鄭月娥就唔會引渡，因為上次澳門嘅黑客激到美國佬咋咋跳，就係佢放咗佢返大陸㗎嘛。 嗯。 一定就係呢類嘅間諜嚟㗎，都係。如果唔係美國政府係唔會咁著緊嘅。 嗯。 一個澳門嘅黑客。 唔係，其實老實講唔係放呀，就係俾佢保釋嘅。就已經搞掂了。 他不是被他保釋，他最串是什麼，他說他在大陸涉入另一單刑事案，大陸要人。喂、 okay? 沒有起訴過，什麼資料都沒有了，那個人人間 蒸發。這個又難一點，我覺得他為什麼一直說要保釋那裡一直要揭他呢，就是因為他太有錢嘛。喂，他自己說自己請埋即是私人保安公司看著他。 我想問你信不信他一被他保釋他會潛逃了？ 我覺得有機會。我覺得有機會。因為點解佢要走，尤其是喺加拿大咧，即係你私人飛機都有啦，你唔係好似我哋咁。 我諗未必係佢自己潛逃啊， 係洗頭艇啊，中共接佢走 啊，係洗頭艇啊， 跟住佢係會人間蒸發㗎啦， 係啦，唔會再出嚟㗎啦。跟住呢間公司就另外一個接班人㗎啦，因為嗰啲人任佢擺㗎嘛，其實根本 係。唔係我估計就係咁咯，俾佢保釋，跟住就係人間蒸發， 跟住就改頭換面。因為你話如果你咁樣繼續滴入去咧，滴煙入去咧，出事嘅喎。 佢而家最驚咩？佢而家最驚就係引導咗去美國，好似 係啊， 落入人哋手上啊！你知唔知？你落入美國佬手上，喂，你唔知佢幾時會俾人turn咗嘅喎？ 喂，turn咗大 一turn咗大鑊嘅咯，即係話你乜嘢邊一啲嘅網絡裏面係擺咗一啲日本仔所講嘅一啲添加品擺咗落去咧？嗰啲 5G 網絡嘅嗰、那個嗰啲嘅站啊，發射站裏面邊一啲嘅設施加咗料嘅咧？然後跟住實際上華為同解放軍企業嘅關係咧，究竟佢係咪軍工企業，好似北方工業啊呢類嘅咧？喂，而家美國佬一路懷疑華為係軍企嚟嘅，中興同華為都係軍企，這個唔出奇嘅。 所以我一路 如果由慢慢州係證實呢個華為係軍企，你諗下幾大鑊咧？你諗下， 佢同解放軍一定有關嘅。郭文貴嗰啲雖不中用不遠矣，今次啊，今次 呢、這個我信佢啊， 呢個部分。但係我個諗法就係、是、老共一路以嚟對呢啲咁嘅國民喺外面出事，尤其是 一定 係 disown 啊， 一定係同佢劃清界 線。係啊 ，disown 啊，一定係。 冇理由咁，喂！今次咧就擺明居馬，即係即係唔係叫棄居保税？呢個係即係釜底抽薪，都要出嚟日日講。 我估啊，老習就喺呢個阿根廷咧就知道嘅，但係老習知道咧就唔知點處理。但係一翻到大陸咧，我估咧就係嗰種嘅強硬路線咧就唔出聲困就唔得啊！你諗下呢單嘢其實係嚴厲過咩咧？是那個影響啊，惡劣的程度是勁過關稅的，是直情拉人封艇的嘛。 咪所以有這個講法就話，特朗普是不知道的嘛。 屌啊，扯貓尾啦！你問我，扯貓尾啦，梗係佢身邊個國家安全顧問知，佢唔知道。 咪就算佢知道又點咧？佢已經有通俄門，又有炒呢啲咁樣嘅檢察官嗰啲咁嘅前科。喂，你仲今次走去為咗慢慢州走去介入？ 喂， 嗰個司法調查呢度好大鑊嘅喎。 Donald Trump 都唔知幾高興啊，成功為藝救趙啊，即係將習近平綁上戰車，成為美國頭號敵人，跟住同美國佬講話，你望下嗰邊。咁原來佢同普京之間呢個通俄門，大家咪唔為意咯。 咪仲有對佢喺個貿易談判裏面咧，佢更加多咗啲 bargaining chips 咪對。 嗱，而家兩個可能性嘅，一個可能性就係習近平反台。 嗯。 更強硬，但我覺得美國佬已經摸到佢底牌㗎喇。 應該唔會 㗎。即係90日保釋呢俾佢呢已經摸穿佢底牌㗎喇。亦都摸相信係冇能力反台，唔係唔想，係冇能力反台。好啦，而家情況就係話會唔會利用呢個貿易談判，好啦，我中間俾加拿大放你返嚟，即係老劫咗佢一半之後放佢返嚟，然後換取更大嘅讓步呢，有呢個可能㗎我覺得。 嗯。 即係話中方為咗唔想這個華為的暴露更加多的這個機密，包括是軍方的攝取情報的機密，還有怎樣利用華為，喂大佬，沙地阿拉伯所有中東國家、非洲國家、緬甸大佬，香港全部用華為 5G 技術，你知不知道我們沙中線啊 都是用 5G 嘛， Hong Kong Telecom 啊是跟華為合作做 5G 最先在沙中線做的， 所以 現在公布了啦， 今次美國 佬我都想問通訊管理局，我哋有冇得唔用華為嘅嘢啊？ 美國佬係醒嘅，你諗下佢你做嗰個查冊咧，佢一紮公司咧，好似喺前幾年咧，係已經全部 close 曬。 慢慢，一係就賣股份咯， 全部 close 曬嘅。佢亦都唔過美國境，即係話佢都已經收到風，係出事。 喂，都響曬胎咯， 咪咯。 對，華為俾美國佬針對呢個唔係新聞嚟㗎，呢個或者俾 FBI 調查呢個都唔係新聞嚟㗎。 所以咧，嗰次華春瑩咧，你講開佢咧，佢一隻 slip of the tongue 啊嘛，就話。特朗普咧，成日喺自己嘅私人電話裏邊咧，噏風噏濕嘅。咁、有一次華春瑩喺嗰、那個即係每週例行發佈會裏邊咧，就話你唔用呢個 iPhone， 你可以用我哋華為咧，, 笑到我碌地啊！你諗翻呢個笑話同而家發生嘅嘢咧，就即係雖不正會不遠矣，就係成個華為咧，基本上係代表咗成個政府咧，走去竊取人哋嗰啲即係商業機密啊，同埋呢一個嘅控制。網絡控制 而睇中方嘅反應就一定係啦，其他嗰啲我頭先講蘇賓案好，或者呢個小鵬汽車好，可能都係個別企業行為。華為就肯定唔係企業行為啦，所以今次就變咗外交問題啦。如果唔係嘅話，小鵬汽車偷人哋蘋果電腦嘅自動汽車嘅嗰個電腦板，或者之前嘅蘇賓走去偷人哋國防承包商嗰啲嘅隱形戰機嗰啲資料， 喂大佬你梗係唔敢出聲啦。Even 甚至啊俾人揭發咗有個喺丹東嘅女商人就係出口一啲去北韓嘅呢個嘅即係禁運嘅一啲嘅重金屬啊。 嗯。 中方被逼自己拉人㗎都要。你知唔知啊，因為嗰個唔係佢自己人㗎嘛。係私人行為嗰時佢咪咩囉，甚至就算係自己人都好。唔係去到一個所謂國家重點培育嘅科技龍頭企業，去出去全國競爭咁全球競爭嘅企業，唔係去到嗰個 level 嘅，咪犧牲你囉。姓馬嗰個商人咪就喺丹東嗰度咪就係賴嘢囉。 唔係我今日再睇另外一段新聞，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呢，佢喺加拿大有間豪宅呢， 喺 Sonus 嘅，係啊， 原 來貴價區嚟嗰 度嚟呢， 中國領事館附近呢， 就係、是、美國總領事嘅官邸。欸，我就諗起一樣嘢。 哦 ,Sonus 嗰區就係基本上喺溫哥華。 我唔記得咗個 外交官嘅區。 我唔熟加拿大嗰啲區名呢，但係其中因為佢有兩間豪宅嘛，其中一間呢就喺、是美國總領事嘅官邸呢係附近嘅，大概係100碼度。我喺度諗緊個問題，如果我係做呢個特務投資，我都會咁諗，我要 invest 落去呢就係、是、我要近你嗰班人。因為點解呢，喺加拿大好美國好呢， 你俾人跟蹤竊聽啊，大佬領事官會出聲嘛。 一就係咁啦，第二呢就係你融入咗個社區入面。嗱，例如嗰個總領事嘅細路返學啊，或者係嗰啲社區嘅活動啊，教會嘅活動呢，咁你咪可以借呢個機會去 approach 佢囉。 嗯， 你冇理由一去到就係同佢講即係美國政策咁戇居㗎，大佬係咪，你梗係透過呢一啲咁樣嘅，因為住得近嗰樣嘢，有成個社區嗰啲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ivities 嗰啲，即係社區嘅活動咁樣去做下。 唔係喎，但係好奇怪㗎喎。 所以美國佬如果佢知道呢你哋一路咁樣 approach 去做搞滲透嘅話呢，可能佢都即係警覺。 嗱，今次呢就幫佢做呢個品格證人嘅呢 係邊個 啊，相當彈散喎，呢個又好奇怪㗎喎。 嗯。 所有加拿大有頭面嘅商人，或者喺美國有影響力嘅人，好為正路，你都整翻幾個國會議員嚟幫佢站台啦。 冇人， 冇啊！其中一個仲好笑啊，佢個仔喺波士頓讀書嗰個校長啊， 得唔得？ 你問我即係話頂，你叫個幼稚園校長嚟幫我寫做我品格證人，話我一個好媽媽喎、 啊。我今日睇到 佢真係笑片喎、啊，真 係。我今日睇到最 update 咧，就話佢上庭嘅時候咧，就揾佢老公。咁但係呢，人哋主控甚至乎法官呢都已經有一個疑問㗎，就喂大佬啊，你老公唔係加拿大公民嚟㗎喎，你個護照就係、是最多係頂半年就已經 expire， 咁半年之後我去邊度揾你 㗎。而家好簡單㗎啫，佢而家就話佢中方一定一樣要求佢保護佢嘅人權㗎嘛、嗯、我估呢王毅嗰番說話呢係有玄機嘅，就係用咩呢，高血壓人道理由 保外就醫。 Yes， 我覺得係一定係呢招啦，即係話佢身體不適合拘留。 嗯，佢而家講緊好似話咩心臟有事， 就係啦，就俾佢翻屋企，然後喺屋企裏面就唔知點解就坐咗強力洗頭艇，咁就消失咗啦。 或者喺屋企沖沖下涼，碌低咗，跟住 呢個都唔出奇， 瓜咗咯。 係啊，所以你問我，如果我係即係佢阿爸咧，我就建議佢去印度，好似呢個蘇賓咁啊，自動願意接受美國引渡，然後同美國傾 terms。 咁啊，即係輸少當嘢。 喂，呢、這個姓蘇嘅，佢最終嘅抉擇可能救翻自己條命㗎，你知唔知啊？ 喂，但係佢 當時你知唔知點解佢最終鬥爭咗同加拿大政府鬥爭咗兩年？ 嗯， 佢先至願意主動接受。嗱，佢有咁嘅吉引導嘅話，如果你主動接受嘅話咧，就唔使打㗎啦。 OK， 好啦，係直至到加拿大政府出絕招，佢出絕招就係話得啊，你繼續點啊嘛，得，我就取消你個加拿大居留權。 嗯。 咁即係話佢要返中國， 嗯，仲使 佢一諗到返中國，嘩大佬滅口啦即刻又，所以咪寧願同美國嘅檢控官就話嗱，我認曬、 嗯， 可唔可以唔好判超過五年？美國佬計過數，有數得， 你爆曬，你爆曬料， 係啦，即飛即刻壓佢走。 所以如果我係 五年之後咪一條好漢咯， 我係佢咧就唔堅持保釋啦。 你問我，我係慢慢走，我梗係去。同阿何志平一齊啦，梗係開台麻雀都夠㗎真係。 咪同埋你爆曬出嚟，跟住你，不過最慘就係好似嗰陣時候阿余正星，頭先你講開佢咧，佢好似唔知有個兄弟 余強星。 余強星咧嗰陣時候咧都係爆完之後咧，唔知匿咗去南美洲邊個國家， 跟 都係死鬼咗㗎， 叛徒㗎余強星係。 係啊，都係 爭啲連累埋余正星㗎， 瓜埋㗎，最後結果咪所以佢哋你唔好以為睇得多007好著數，我而家有時喺度諗，以為好過癮啊，又有錢又有女士。 系嘛？ 嗰啲 fantasy 嚟嘅啫， 啊，嗰啲系， 所以007其實死咗好多， 又打得，又打得， 點咪點會做啊？做啊，做到而家咁多個新康立利啊、羅渣摩啊，個個都做過係嘛？即係死咗好多件嘅啦，已經係嗱，但係咧，你要記住，蘇共、中共同出一門，都係施承列寧嘅 KGB、赤卡嘅組織，咁樣嘅方法咧，去處理呢啲嘅間諜問題嘅，即係話咧，普京突然間攞個杯篤，攞把遮篤你嘅腳，咁你就死嘅啦嘛，嗰啲叛徒嗰啲。所以我就係話呢，你唔好以為呢中共嘅手法係同蘇共唔同。 喂，咁我睇得多007， 佢同一個老細㗎，其實係 會唔會 個師傅啊， 會唔會整粒藥俾你 㗎？咁冇藥囉， 即係臨需要爆料之前呢叫你食咗佢㗎， 即係返埃毒㗎嘛， 係 呀，咬爛㗎㗎， 係呀，即刻食粒嘢跟住就瓜咗㗎大佬。 如果佢一日再 keep 耐啲喺加拿大，你問我慢慢周返中國之後人間蒸發嘅機會越大，根本華為阿里巴巴的马云、马化腾，或者这个华为的这个孟晚舟，其实全部都是 disposable 的，我觉得。对共产党来讲根本是用完即弃的人来的，可以是。他最重要就是他的战略目标可以延续下去。这样的话他牺牲你有什么所谓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他是为了什么我们所有国民嘅喺海外國際嘅唔可以俾人霸凌嘅行為啊，梗係唔係啦？咁你睇何志平樣， 唔係佢講嗰啲説話咧。如果你真係譯翻到英文咧，以為你係美國佬啊、加拿大嗰啲人講嘅西方國家， 以為你係民運領袖添啊？ 係咯，大佬。 係啊，所以我就話 從來啊，真係未聽過老共咧用呢啲 argument 咧，睇完之後仲喺度笑真 係。但今次我覺得咩咧？唔好淨係食花生啊！休息一陣，翻嚟我哋講下香港美國國務院與商務部嘅代表團。在這個禮拜就訪問香港，同一時間香港駐港總領事上咗去北京見張曉明，然後跟住你再睇埋呢，香港政府粒聲都唔敢出，而家係美國領事發出嘅新聞稿裏面去提出，然後仲要包埋傾啲乜嘢返嚟話俾你聽。 雖然你係我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係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嚟啦。我們的牛丸真的彈到可以打乒乓球，盡一家金韓牛做的，除了他們打邊爐，他還用來韓燒，有兩種的，一種就是牛筋丸，一種是純韓牛丸，你看你喜歡吃哪一種？ 很彈牙的，大哥， 當然是打得乒乓球 的，大家就是要試了，因為為什麼呢？我跟你說，你不是經常有機會試啊，如果唔係蕭生戇居居咁整啲咁嘅嘢出嚟噶嘛，邊有得試啊？ 呢個得意啦，我呢個 少少咯，咁樣啊，燒係另外一種風味， 咁條香牛另外一種好香啊，又係啊，嗰個牛味係非常之好嘅，其實我俾大家睇下先，呢個肉味都好喎，呢個其實， 喂，呢個好食，彈牙，仲可以用嚟打乒乓波。